四，友友，这是谁的书？ 是我的。 好看吗？ 很好看。 我看看好吗？ 不行，别看。 友友，这是谁的书？ 是我的。 好看吗？ 很好看。 我看看好吗？ 不行，别看。